第五个主要的概念是事务管理。我们首先从一个例子开始，关于数据库的原则性问题，在前面的资金转正的例子中已经提到，几个操作要么都完成，要么根本都不发生。除此之外，资金转正还必须保持数据库的一致性，也就是说钱的总数应该保持不变，这种对数据库值的正确性的要求就称作一致性。当资金转正成功之后呢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包括系统故障，账户 A 和账户 B 的钱数也应该保持不变，这种对数据库值的保持不变的要求就称作数据的持久性。